各位朋友，今个星期一晚八点钟翻嚟同大家主持大观园，你听紧嘅咧系 AM 1430 KMRB。咁啊，今晚咧 ，Ori 咧好高兴请到香港一位咧，我自己本人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睇大嘅一位另类漫画家李志达先生。李志达喺电话度同我哋观听众 say hi， 听唔听到 ？Hello。李志达 ，OK， 咁啊，佢可能听唔到我讲乜嘢，咁啊，首先咧就同 Hello， 李志达听唔听到？ 喂， 系李志达， 好沙喎。 OK， 但我听你声得好清楚。咁咧，嗱，李志达好难得咧，今次可以揾到你咧，同我哋即系倾下偈啦。咁啊，想问下你跟我們介紹一下你在香港 的。喂 喂，聽不聽到？ 聽不到啊。 你聽不到啊？ 好沙啊，好花啊。 好沙啊？ 是啊。 這樣啊，或者我生細一點個會不會好一點？聽不聽到？ 麻麻地。 OK， 這樣會不會好一 點？不得啊，都是。 OK，咁样啦，好唔好啊？我哋听少少音乐，跟住翻嚟，即刻搞搞佢。你等等下。 喂，听唔到。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游，段段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游，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游，离家溜溜的大街，人才溜溜的好友，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哟，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他哟。人才溜溜的好友，儿来溜溜的看上，回荡溜溜的家哟，月亮弯弯，回荡溜溜的家哟。 李志达， 系你好。 OK， 终于翻嚟就同你倾到偈啦。咁咧，首先咧，想同大家解释下点解由今个星期一开始咧，大观园会有一个系同香港咧啲文化工作者做一个访谈嘅一个系列嚟噶。咁啊，原来咧，其实之前喺香港咧就啱啱办完19届书展冇耐啊。咁啊，香港书展咧，其实系可以话唔单止系对香港嚟讲，仲要系两岸三地嘅文化界咧，都系好重要嘅一个。 可以話真係盛事嚟嘅。咁而尤其是今年咧，真係個出席嘅作者咧，個或者係即係參與人士咧，好鼎盛啦。唔單止作者，仲有啲畫家咁樣啦，包括有阿鐘曉陽啊、朱天文、黃德威、蝦金先生、張大春、錢文忠、劉振雲、葉輝、許之遠、陳丹青。咁啊，大家都聽過，即係有啲咧，唔單止係香港嘅作者咧，係台灣又有啦，朱天文啦，陳丹青係香港中國大陸而家即係好年輕一輩即係重要嘅作者啦。咁啊，馬家輝先生咧，佢就係即係香港著名資深嘅傳媒人，咁佢就寫咗一篇文章，就話咧，佢解釋點解香港作為一個雖然咧賣書就唔係真係賣咗好多書嘅一個地方，但咧喺文化嘅討論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他的觀點就是覺得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很多東西譬如在台灣可能是或者在中國大陸是因為歷史原因，某一些話題會很偏頗，或者是作為文化工作者是很需要去背負一些重任，譬如去講歷史啊，去講政治啊咁樣。但香港咧就好特別，香港咧你就有好多時咧都係覺得乜都唔需要嘅，即係我可以好 free， 我做文學我可以好 free， 我做藝術我可以好 free， 甚至冇我就一睇起呢篇文章我就即刻諗起黎智達你，因為我覺得咧你就真係即係好個人嘅，即係尤其是開始嘅時候，我記得八九十年代開始咧，已經喺啲書報攤度就睇到你自己出啲少少嘅漫畫書，咁、那個風格咧係真係同當時嗰啲漫畫好唔同，同馬榮成、黃玉郎嗰啲，即係譬如好賣得嗰啲漫畫家啦，那個風格係完全唔同，即係有陣時咧啲公仔咧望落去咧好冷嘅，即係啲表情咧好。好奇怪，好直嘅咁樣啦。咁個古仔咧又好奇怪，好多時都會有啲，譬如有啲關於啲超自然嘅現象啊，或者咧係即係比較冇得冇咁多人寫，唔係成日都打打殺殺，又或者唔係成日都得意，或者唔係成日都好親情嘅咁樣咯。咁另外咧，我又睇咗你講2007年嘅時候咧，咁你就幫呢個藝術中心日韓另類漫畫展咧，就寫咗一篇文章，咁亦都係我。跟我心目中想像的你呢都是一樣的，你就覺得呢其實香港本身已經是 很另類，所以在香港裡面呢去推廣或者去做這個另類漫畫呢都是一個很啱的地方。想問一下你黎智達，其實你我知道你年紀其實不是很大的，你可能跟我們差不多的，但是你很小時候的時候已經開始做這件事，講一下給我們聽，作為在香港其實是一個很物質主義、很資本主義、很一窩蜂、即是很追隨潮流的一個地方，做另外漫畫要掙扎的一開始的時候是面對的是什麼問題？ 其實開始問題不是很大的，開始因為他年紀不是很大呢、那個物質要求是相對低一點嘛、所以容許你可以咁樣去揀呢條路咯，同埋我喺屋企唔係即係排行係唔係大仔嗰啲咯，所以係又有個優點可以做到嘅，即係唔使顧慮太多嘢啊，咁係咯，即係開始咗先至算咁樣去。 是啊，其實我聽你講咧，你話唔係大仔呢樣嘢咧，都好象徵性。其實有少少似香港自己本身個地位一樣，就係、是、無論係喺邊一度嚟睇咧，都唔係頭嗰、那個，唔需要去顧慮要咩飛，所以好多嘢咧都好自由。咁你話你即係喺屋企唔使顧屋企啦，咁變咗物質，譬如你唔需要，可能唔需要擔心人工啊，或者出一本書你唔需要擔心翻嚟利潤要幾多咁樣。咁但係都要有個開頭，即係要有個動力喺度㗎。點樣可以？點解你會即係嗰陣時咁勇咧？咁細個咧，自己就會畫一啲肉同人哋完全好唔同風格嘅漫畫。 這個是很自然的、當我入了行沒多久，我看到原來個個都是畫那些，那我就不想畫那些咯，就是因為你沒有了身份變了、 而且 如果你又畫嗰啲，咁咪好多人睇埋睇埋，全部都係一樣嘅嘢。 嗯哼，嗯哼。 咁就可能由讀者變成作者嗰個分別就喺呢度，因為讀者我可能會睇翻我中意睇嗰啲咧，咁我先入行噶嘛。咁但係如果入咗行之後，原來已經可以顧及下讀者嗰方面，係咪應該有多啲特別第啲嘢睇啊咁咯？ 咁我知道咧，你就好受啲日韓漫畫。日本漫畫影響，我看過你即係講自己、受影響的漫畫咧，就其實大部分我都不係好識嘅，但有一個、名字可能就香港的讀者比較認識多啲，就是大友克洋。咁咧佢就畫過阿基拉90年代啦，係咪？九十年代一個都幾重要喺香港幾重要漫畫迷的一個電影。咁啊講下啦，點解嗰陣時會、受日本的漫畫家影響，同埋？即係將呢一啲風格帶過嚟香港嘅時候咧，受到嘅，譬如一開始嘅時候會唔會有好大挫折啊？或者有啲人會覺得你畫啲嘢好怪啊，或者好肉酸啊？點解斷手斷腳有咁多血啊？咁之類咁樣㗎？ 點解受日本影響？我諗我哋呢一代自細都受日本影響㗎啦，即係睇翻鹹蛋超人啊，就算是那些又到龍虎榜那些呢、那些劇集啊、那些都是日本風啦、算是、再加上如果相比起香港當時的漫畫呢是進步很多的、那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公仔畫法啊都是相對是靚一 些、 所以是有一點仰慕那邊的那個畫風、但是怎樣如果說將這件事帶入來，我又不是第一個的，我想那時候馬榮成一定是先過我啦、那我都覺得沒什麼話有什麼困難的，即是一定有些人不喜歡的了，所有東西， 所以其實都是很勇敢，自己即是喜歡自己就帶過來，盡量自己做好一點這樣。其實、我真的很、欣賞呢 你們即那個年代呢是完全沒有在這一方面呢沒有 support 的，社會也是不是太過鼓勵的，但是呢是從一個很個人的 level 開始做起，跟著成為一種潮流。我們聽一點廣告回來繼續好嗎？ 好。 San Buffet， 哇，好多好嘢食、啊！ 都话你知啦 ，San Buffet 唔单止多嘢食，仲加多咗鱼翅汤、美式小排骨、肉眼牛扒、阿拉斯加大蟹脚、避风塘蟹同生蚝，仲有新推出嘅 Frozen Yogurt， 令你食到舐舐你。 咁公司嘅 party 一定要去 San Buffet 大餐一餐咯 ！San Buffet 环境优雅，宽大 VIP 房，适合大小 party、生日聚会。预订6262859595，地址5449 North Rosemead 加 Broadway。 San Buffet 超值。 知唔知 Mercedes、BMW 同 Honda 都使用铝合金，而 Marcus Auto Body 就系铝合金嘅专家，专修严重嘅大车王。 如果你唔好彩发生意外，话俾你个保险公司知，你选择 Marcus Auto Body。Marco 有 Mercedes 同 BMW 嘅维修执照，仲识讲广东话同国语。 放心将你架车交俾 Marco 啦，保证你以最低价得到最高品质嘅修整。 Marco 喺圣基比同 Montreal Park 都有分行。 揾华人经理 Alan 323-262-7415 323-262-7415，或上网 marcusautobody.com。 你知吗？我今日又收到份好礼啦！ 啊，又收到，仲系嗰个人啊？ 系啊！ 你上个礼拜唔系已经收咗啦咩？呢个礼拜又嚟，佢会唔会对你太好啊？ 富国综合理财组合对边个都咁好噶啦！ 富国银行不单止系帮你悭钱，仲可以赚翻更多甜头，对你再好啲。富国综合理财组合 Wells Fargo PMA Package 除了悭翻多种手续费、年费，仲有奖励利率和折扣，令你时时享受好礼。今日就同我哋嘅华语银行专员长谈，或致电华语服务热线1800-288-2288。 咁我都可以啫。 你都开咗富国综合理财组合咩？ 系啊，咁你就唔使同我晒啦。 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Bank NA All Rights Reserve Member FDIC 综合理财月结单上的结额若未达25,000元，则需缴付25元月费。 中秋节虫草城多款应节货品同你一齐庆祝， 所有冬虫草7-8折起，买虫草城跟装现赚一盒，即送50元购物券。 墨西哥车轮包75元，靓冬菇3.99元，售完即止。 虫草城各款樽装燕窝买4盒送一盒，美国花旗参4磅100元起。 原贝礼盒买一送一，再加燕窝一樽，购买50元即送礼包一份，送完即止。 虫草城蒙市分店626-288-1133 288-1133哈林记旁。 好，讲过翻嚟咧，继续同阿李志达倾下偈。咁今晚咧，好高兴请到系香港嘅另外漫画家啦，李志达先生咧。咁佢系由80年代开始，已经喺香港咧系即系好努力啦，即系由可能咧系真系好细嘅投资开始啦，甚至无可能系。有朋友聽過好像日本同人志咁樣咧，即係好少好少嘅數量開始印啦，咁啊做起嚟嘅。咁啊，李志達，你喺唔喺度？ 係。 OK。 喺度。 係沙咗，好似嗡嗡聲咗少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喐？誒得啦，冇問題，停咗都得。OK。咁咧就想同你傾下咧，其實你之前就話俾我聽，你覺得喺香港做文化或者所謂香港的閱讀文化呢，你覺得很悲觀的，因為香港可能個地方很小啦，或者是一直都不是太鼓勵人去譬如向文化或者藝術方面發展的，即是可能我們那一代啦，我不知道你家人怎樣鼓勵啦，因為你說你都挺自由都挺有彈性，但是我就不同，我自己個人就覺得那時呢，即譬如讀書這樣呢，就通常都叫你讀理科啊，做人就有理性一點啊，做一下些工程師啊、醫生啊、護士啊之類的，就不是很鼓勵做一些即譬如創作性或者思考方面那個研究或者是行業的咯。 那這個不嬲都是的喎。 唔 係㗎，而家都係。 唔係㗎，如果你喺美國咧，即係譬如細細個咁樣，譬如你游水好叻啊，跳舞好叻咁樣咧，好多家長會訓練你㗎。 哦。 但喺香港就少啲咯，我覺得，即係可能我細個嗰時候，譬如我彈琴啦，已經一細個時候開始彈琴啦，好想中意彈啦，咁我媽會同我講話，你都係唔好學咯，即係讀好啲英文算啦，咁樣咯，有用啊嘛。咁係即係究竟點解你會覺得香港呢一個市場咁悲觀，同埋有啲乜嘢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我知道你雖然係悲觀，但你非常之努力，好 aggressive 嘅喎，即係咁多年嚟咧都好勤力，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到嘅咧？ 可能我好彩啲係唔係寫文章為生啊嘛，因為我覺得香港人讀。即係讀書呢樣嘢咧，即係睇書呢樣嘢唔係好積極嘅，我覺得。 嗯。 即係唔知點解個書展零舍多人，係咯。 但係書展其實真係好多人喎，好多人買書嘅喎，同埋書展咧真係香港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盛事。即係我甚至話識得咧中國大陸啲做文化嘅朋友咧，佢哋真係會落嚟書展，就係為咗個書展，就係為咗聽個啲 talks 啊、啲 seminars 咁樣啲講座咧，或者去買啲畫冊啊咁樣咧，係好大件事嘅，即係直情係朝聖咁樣樣噶。咁點解咧？即係 我又從來冇呢樣嘢喎。我如果有需要，我先去喎。 你唔會去做逼爆玻璃嗰幾個嘅？ 唔會噶。 咁平時譬如通常啲二樓書店或者啲小書店咧，我哋知道譬如而家香港都有 Kubrick 啦 ，Kubrick 咧就係近幾年喺香港先至有開嘅一個 chain 嘅書店嚟，咁之前咧就冇嘅。其實我喺節目度亦都有同大家介紹過一啲二樓書店嗰啲生存史啊，即係青文書店啦，同埋呢個曙光啦，咁同埋文星圖書啊咁樣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故仔嚟嘅，咁。在香港，即係點解你會覺得閱讀係雖然咁多人睇書，但又唔係真係好多人去思考，或者好多人好用心咁去閱讀。同埋作為一個漫畫工作者，你有啲乜嘢係可以自己即係可以改造到呢個地方，或者盡咗自己一份力嘅咧？ 應該唔得嘅喎，改造呢個地方。 系咯，即系我谂个地方改造，我哋先有可能。其实系真系好困难噶，即系香港，我谂搞出版啊、出书啊，好冒险嘅嘢。即系尤其是近年咧，卖书嗰个成绩咧，系冇咁好嘅添嘅，即系越嚟越低嘅应该。 而家啲漫画仲难卖过以前，你意思系？ 都难嘅，除非你即系要好有市场策略咁样去做咯，即系系咯，即系如果你自己搞自己出啊，可能都系好似我以前咁上下。 咁你试咗咁多年咧，最成功嘅策略系乜嘢策略啊？ 我冇啊，我唔成功嘅我都。 但系我喺网上面见到你有好多拥趸嘅，即系大家见到你开咗个自己个 blog 啦，可以即系睇到你啲。 死啦！我好耐冇更新。 咁你就要更新一下啦。其实好多 fans， 你谂下，即系我移咗民咁耐咧，我都会系即系一谂起香港。虽然而家其实有好多新一代嘅漫画家即系出咗嚟啊，志海啊咁样啦。咁但系我都依然系觉得印象最深刻咧，都系你咯。因为即系好 好彩霸咗个头位啫。 咁你而家咧喺香港做你嗰行咧，即系做真系都仲系想做。堅持翻自己嘅風格咧，有啲乜嘢策略？你做緊一啲咩 project？ 一啲乜嘢出版嘅嘢係做緊？ 我而家都係係咯，即係有咩 project 啊搞下咁啦。另外我就畫緊一本比利時出嘅漫畫嘅，即係接近尾聲嘅，我而家就嚟埋緊尾咁咯。 咁係會喺比利時度出版嘅。 系啊， 就香港买唔到嘅。 香港睇下啲外国书店又冇卖咯。 哦，咁样样。其实有一样嘢我都想问你，就系我发觉，尤其是系自从97之后咧，香港文化工业咧有少少似变翻咧系反外劳咁样样咧。我见到我自己啲朋友有好多都翻咗去中国大陆又有啦，去咗外国度做啲艺术咁样又有，即系。諸如此類都有，反而咧係即係雖然呢個潮流不嬲都有，即係有人留學啊、走人啊、去第二度發展，跟住又回流咁，一定有。但係好似而家嗰個風氣咧，係譬如翻中國大陸、上海、北京呢啲咧做自己嘅工作室咧係好興。一嚟我聽佢哋講咧，一嚟好平。譬如如果你做攝影師咁樣咧，你要請人做 model 咧，喺中國大陸請一大堆就嗰個成本就會喺。香港會平，同埋咧個地方租地方亦都會平。咁啊，作為藝術家，你都知啦，即係好多時咧收入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有平大嘅地方去可以長時間咁樣留喺度做自己嘅藝術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咁我想問你，如果做漫畫嘅話，有冇呢一方面嘅方向，亦都係即係可能向一啲比較容易維生嘅市場度？留即系我哋所谓休整啊，即系喺大 project 之前咧就匿埋一轮咧休整一段时间，或者系直情向其他市场进军。 唔想，我都系差唔多啦，我都好耐冇乜喺香港嗰啲嘢出露面啦，我都系噶，我好多访问都冇做噶。 咁唔做訪問啫，但都有畫嘢噶嘛，係咪一路？ 畫好少就香港，即係我諗係啲廣告嘅嘢多啲咯，即係廣告啊，即係啲商品嗰啲嘢多啲嘅。其實漫畫係好少嘅。 其實你自己咧係唔係都有個即係揾錢嘅職業，就係譬如做一啲比較商業化少少嘅設計啊、畫嘢啊之類咁樣噶？ 都要的。 咁其实你有冇正职噶？你嘅正即系最主要嘅收入来源咧，系边度嚟噶？ 主要收入来源都系广告业啦，暂时。 系唔系喺香港做漫画家，大部分都会系从事即系都要兼顾做下啲平面设计啊、广告啊嗰类？ 因為而家有個潮流咧，其實唔係咁漫畫家嗰樣嘢嘅，而家係興插圖嘅。 嗯。 所以會有唔少地方咧會揾人畫一啲插圖咧，咁咪即係我哋係會自然咁轉咗少少型嘅，其實。 嗯，即係其實。 當然睇下你嘅名氣點樣啦，即係要有翻啲名氣，咁嗰啲人會揾你咯。 即係做咗都是有人識嘅漫畫家之後，就轉做一啲可以賺到錢嘅插圖生意。 啊嗯、但呢样嘢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一个好潮流性嘅嘢咯。 喂，其实呢样嘢我又觉得几有趣，即系其实都系一个社会转型或者系历史、政治因素之下，唔知咩原因啦。咁我哋听少少广告翻嚟，继续想问一问你关于呢个漫画转插图呢样嘢嘅。等一阵翻嚟。 好。 节目时段系由陈兴邦律师特约赞助播出。 朋友，你在美国辛苦赚回来的财产，在你百年归老的时候，你留下的财产，你的儿女未必可以立刻接受，你儿女可能要去法庭认证，大约一年之后才领取到你的财产。陈兴邦律师每月都有生前信托讲座，参加讲座请先预约626-308-9308。为确保你儿女的利益，你应该做一个生前信托。陈兴邦律师电话626-308-9308 626-308-9308。 蒙市金都海船皇宫自开业两年几以来，为了筹借各界人士对本皇宫的支持，在这个夏天推出一系列的怀旧点心、怀旧美食，反应热烈。由即日开始，食龙虾、海虾送金牌琵琶 B B 鸭，逢星期一到星期五茶市继续八折以及免茶添。逢星期四晚上由 Danny Show 现场演奏怀旧歌舞。温馨订座专线电话626-282-3318 282-3318，欢迎预订全年生日结婚酒席金都。海船皇宫 乜都贵晒，年家系咁加，都要谂谂自己将来百年归老嗰笔费用至得咯。 世界中华淮安计划预早购买，减轻负担，唔惊加价。询问电话1800-320-9898。 世界中华殡仪馆拥有庄重又华丽嘅礼堂，细心又亲切嘅员工，精通各地风俗礼仪。 世界中华关怀你， 一条龙嘅殡仪服务为你做到最好。24小时专线1800-320-9898，800-320-9898，世界中。中华，我妈咪想食鸡粉，有边间最正啊？ 唔使问，梗系食维康鸡嘅鸡粉啦。Burger 嘅鸡粉新鲜、健康，胆固醇低，又够大碗，啲 sauce 仲系独家秘制，好正噶。 Burger 鸡粉仲有供应海南鸡饭、番茄虾蒙、春卷同埋鸡丝沙律，都好受欢迎噶。 741 East Valley 隔城机票，电话626-288-3900，288-3900。 新鲜借水凉茶，崩大碗一律买二送一，到9月15号。Burger 干净。 逢星期三休息， 嘿，香港奇华月饼吓，乜得翻个盒噶？啲月饼咧， 我食晒咯。 你唔系减肥嘅咩？ 系啊，所以我咪净系食奇华月饼咯。奇华至尊月饼绝对冇加猪油， 有冇反式脂肪？ 天然纯正嘅金黄莲蓉同白莲蓉，香味十足，越食越好味。风行70年嘅香港奇华至尊月饼，份量够 Collie， 送礼够 face。 香港奇华至尊月饼，罗省天天出炉，订购专线626-281-2680。 讲过翻嚟咧，我哋继续同今晚喺香港嘅另外漫画家黎智达继续咧倾下偈。咁头先阿李咧就讲到，佢话之前咧，即系如果你系做开漫画，都画咗一轮有人识嘅时候咧，其实有个转型啊，就系香港可能以前咧就真系，譬如好离行离啦，一边就做另类，一边就主流咁样样，大家冇乜交往。咁但系另类都要食饭噶嘛，咁。同一時間可能就會有個轉型，就係話咧做插畫。咁阿李志達想問一下你，你頭先講而家興做插畫，我發覺有一個潮流咧，亦都係啲文學啦同埋插畫咧係互相咧越嚟越個關係好緊密啦。你講緊嗰種廣告咧，係唔係同文學有關，定係純粹係真係好商業嗰種啊？ 好商業嗰啲嚟㗎， 好商業㗎， 即係嗰啲產品。可能個包裝要啲圖像係咯嗰啲。 咁同平時之前講開嘅平面設計有咩分別咧？ 平面設計 係啊，即係譬如你揾個 做講揾緊廣告公司，咁佢裡面啲graphic 都會幫你做曬噶嘛。咁同呢一類型係有咩 唔同啊？因為我唔記得係幾時開始咧，係興咗有樣叫 crossover 嘢噶嘛，即係即世界各地都興嘅，即係有啲產品會揾一啲真係藝術家或者係啲設計師啊，去做一樣嘢出嚟。其實呢樣嘢，係咯，即係係咁樣發展出嚟。 即係可能 不嬲都有嘅咯。我覺得唔係好新奇嘅嘢咯。 但係你話 係做樣嘢啫嘛。 近年喺香港呢一方面興，其實係咪你講緊有少少似譬如Louis Vuitton 佢會揾一個日本的設計師去設計那些花咧，同埋啲cherry 咧，嗰啲車厘子嗰啲圖案咧，出手袋咁樣樣嘅 crossover， 係啊，類似咯。 咁但係香港就係而家好商業嗰啲 brand 會同做另類藝術或者係漫畫嘅，都會有一種呢一種咁樣嘅 crossover 喺度。 都有㗎。 喂，咁 即不時都有。 咁其實咧做你即係想做嘅嘢咧，中間食飯有冇問題，揾食有冇問題，係咪靠呢啲維生其實都係好辛苦，定係都其實 O K 嘅個市場都支持到？ 暫時 O K 嘅。 因為咧，我點解會咁樣問你呢，就係、是。我其實睇過一篇報道啊，咁佢嗱我自己咧就係中意睇書，係文學方面嘅新聞我會比較認識多啲。咁佢就話咧，連台灣嘅出版商都係對香港嗰個市場咧係覺得係有另眼相看，因為香港嘅市場雖然係細，但咧個彈性就好大，即係台灣有啲出版商佢會話咧唔。完全跌曬眼鏡，點解啲真係好另類、好另類嘅詩啦，或者係文學咧，佢哋係喺嗰邊咧唔敢印。諗住賣唔出，但喺香港可能點另類點邊緣化都好，都賣到兩三百個 copies， 賣到兩三百份，可能係直情用好簡陋個機嚟印，唔係太靚，亦都唔係太大投資，但起碼都仲有個生存嘅空間喺度。你覺得點樣樣？即係香港接收呢一啲完全真係好。人冇乜人夠膽試練，譬如台灣咁樣，佢嗰個市場好大噶嘛，你無論賣畫、漫畫定係文學定係咩都好，肯定大過香港冇得比啦。但係即係調翻轉頭咧，當你睇翻佢個多元化嘅時候咧，你覺得香港其實喺呢一方面會唔會有一個優勢喺度？ 係咪香港人傻啲啊？ 你覺得買呢啲係傻啲啊？ 唔係做呢樣嘢傻咯， 哦，即係、 yeah. 即係 肯做咯， 明知賺唔到錢都會做， 係咯。 咁其實係噶，好安，即係其實記得咧喺香港，尤其是我嗰個年代咧，即係譬如如果你要寫詩咁樣，真係窮到窿啦，可能要一日瞓唔夠六個鐘頭咁樣咧，做住一份工，跟住之後自己再。工餘時間寫咁樣咧，跟住出書又要自己出，跟住我記得嗰陣時我自己 自己送書啦， 係啊，自己送書啊，講開又係，咁咧又我睇過張卓祥啦，張卓祥教校長就係拔萃書院嘅校長啦，咁佢亦都係喺呢方面咧做過好多年嘅。即係推廣香港嘅文化咁樣啦，咁佢亦都話咧，而家藝術發展局咧係就係批咗好多錢俾多啲年輕嘅作者出書，但咧就好陰功嘅，你出書嗰陣時咧就自己搬，跟住咧賣唔出之後咧，啲書真係等喺自己個床下底噶，因為冇人可以 support 到你，都冇出版商可以服侍你咯。 咁冇辦法嘅喎。 你自己出漫畫嗰陣時係咪都係一腳踢？全部要自己找地方啊，咁樣係即係呢一方面嘅 support 好少噶。 當年係啊，唔係其實我出書即係個兩文本啫嘛，我自己出錢嘅話。 咁其餘嗰啲就有人服侍 嘅。書都要擺屋企噶，或者係唔知點樣抌樣咯。 係啊，我自己咧都唔見咗兩千本咯，兩千本書唔見咗喺個貨倉度，就係因為即係等咗喺啲信唔過嘅人手個地方咯。因為我諗其實 storage 咧，即係儲存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問題，香港貴啊嘛。 做咩抌咗你啲书啊？ 我都唔知道，咁我个人已经飞咗过嚟呢边啦。咁除非你喺嗰边咧，即系有啲好熟嘅朋友帮你搞啦。如果唔系，其实一脚踢咧好辛苦咯。 系。 咁你 呢、這个都系我谂财力系一个好大问题咯。 财力同埋人力。嗱，喺譬如喺美國咁樣咧，我會想象，如果我喺美國做咧，我自己會比較冇咁辛苦，因為一嚟咧地方大，平少少；二嚟咧個個人有架車，咁啊自己搬都好啦，都容易搬啲啊嘛。但係香港咧真係你一個女仔咁樣咁出書點出，梗係要揾人幫手啊，係嘛？咁我想問你啦，你嗰陣時自己做漫畫嘅時候，係呢一方面咧係。你話你出咗兩本就要自己搬，咁跟住之後嗰啲係咪都會有公司照顧你啊咁樣？ 其他我係俾人出噶嘛，所以又唔使理嗰啲。 咁中間個過程咧，譬如要揾公司幫你出啊，係需唔需要？ 你講係我自己出嗰啲？ 唔係啊，其他公司幫你出嗰啲，即係譬如喺內容方面或者。即系要找人投资的时候，那个困难程度是怎样？ 困难啊，都不是特登，怎么说呢？都不是很困难的，除非你真的周围找咯。但我不是周围找咯，即系我又识得一啲人搞出版咁咯，咁啊俾佢出咯。 有你出版咧，其實會係通常全部都係私人嘅投資啊，定抑或都有啲係政府資助噶？ 我冇攞過政府資助啊，我覺得好麻煩啊，唔知點搞咁咯。 嗱，有啲人咧就覺得政府資助係好事，因為咧即係越嚟越多咧，即係呢一方面咧研究呢一方面文化政策啊，或者講咧政府點樣去鼓勵創作啊，哔哩吧啦咁樣咧，有啲人會覺得呢樣嘢好事，都有啲人覺得咧。如果要作為一個要依賴funding嚇，依賴政府funding去生存嘅一個做藝術嘅人咧，就係、是、一個唔強嘅或者一個即係好處於一個好容易俾人哋打沉嘅一個地位嘅文化工作者。你自己覺得點樣？你除咗係擔係覺得好煩之外，點解會唔想揾政府funding咧？ 因為我要好像要填很多嘢啊，跟住又要解釋好一輪啊，跟住買完之後又要再解釋啊，點解會唔買得啊嗰啲嘅嘛？係，好即係又要唔知或者係賺咗錢又唔知點咁，好複雜啊！我覺得。 我覺得你話咧解釋點解要出咧係好難。去解釋嘅 嘢，即係對呢個社會有咩貢獻嗰啲咧，要搞呢本書嗰啲咧，一定要講咁好似。 即係你點樣去對住個官咧去解釋你呢個漫畫有手有腳咁，係咪即係啲手腳血淋淋咁樣？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對社會有啲乜嘢貢獻？咁但係可能其實係真喺美學或者喺藝術方面係一種貢獻，但好難從一個社會嘅角度去解釋咯。 係咯，所以。系咯，我谂过好多次嘅，即系可唔可以啊？横掂有啲钱喺度，点解唔攞嚟啊使下咧？咁但系真系冇，最屘冇做过。 咁你咁多年都系全部系完全自己生存嘅， 都系噶。 OK， 嗱，我哋休息一阵，跟住最后一节翻嚟，大观园继续同你倾下偈嘅，拜拜。等等等等。 我要翻香港，我部车点处理呢？ 我要去外州，我架车点算好呢？ 我有事翻大陆，点样卖咗部车呢？ 我想换新车 ，trade in 嘅价钱又咁低，真系激死人！ 我部车撞咗，有冇买全险？卖俾边个好呢？ 我部车成日要攞去整，真系想卖咗佢。 中联汽车以最诚恳嘅态度，现金高价收购你最心爱嘅旧车。中联汽车位于 Alhambra 汽车街1301 West Main Street， 收购专线626-293-7388 293-7388。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爷爷你睇，知你思念故乡，我特登买咗故乡月饼，约齐人嚟过中秋。 哦，故乡嘅产品种类繁多，唔只有肉类咖啡，仲有月饼添。 嗯，故乡月饼喺美国有卫生专员长住嘅工厂生产，新鲜卫生，用料上乘，皮薄馅靓，唔会太油同太甜，咁啱晒爷爷你啦。 有乖孙同故乡月饼，边度过中秋都咁开心啦、啊！ 故乡月饼订购热线626-968-6917， 罗省关帝坛众信共修番招平安法会， 道三教流附设有功德，道渊云早登极乐世界， 在农历9月20-24完成法会，地址在罗省华埠八老汇街， 有为仙云收恩，超度消灾解难，求财生意求寿， 请致电626-279-7603徐光， 626-643-2003黄念容， 626-202-5646官家字。 大三元七周年纪念大请客，三文龙虾食一只送一只，一级象拔蚌全部都是$7.99，未够再加埋全城最便宜的冬瓜盅，20款精选晚饭小菜都是$7.77。大三元优质出品，街坊价钱，即是话又龙虾又冬瓜盅，30-40元就落得楼，不过冇得带走。仲有最新出品的家姐炒饭，你唔嚟试就是你的损失。大三元订座电话626-300-3990，你未知咩？ 你是不是做紧建筑呢行，好有经验，但是有冇 license？ 享有15年口碑，响 Rosen 嘅 AV 建筑学校有丰富经验的教授，细心指导，现场提供最精选的试题，帮你响短期内考到建筑执照。 AV 建筑学校会帮到你，直到你考到执照为止。 想成为一位专业合法的建筑师，或是想自己做老板大展？ 请立即打626-433-4883 AV Contractors License School， 帮你开发前途，实现梦想。 翻嚟最后一节大观园，你听紧嘅咧系 AM430。今晚咧好高兴请到喺香港一位好资深嘅另类漫画家李志达先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咁李志达啊，喺边度？ 系 系 系。 喂，想问一下你咧，其实你头先讲咗少少嘅，你话咧觉得喺香港有好多人都做同一样嘢，所以你想做少少唔同咧。咁呢个我谂亦都系好多人其中一个动力，就系、是其实可能自己都中意嘅，但系。个个都在做紧嘅时候，不如 我自己做一啲唔同啲嘢，亦都系即系可以话对多元文化嘅一种贡献啦。咁你就曾经写过，就话咧，香港本身已经系最另类，所以对其他另类都系无需要大惊小怪。究竟你讲紧嗰个系咩意思？ 嗯，令到香港好奇怪咁嘅地方。 点样奇怪？ 会点解咁发达嘅曾经？ 系啊，咁呢个可能系历史同埋经济原因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而家嚟睇咧，都handover 吓、啊，即系97之后已经超过10年。咁、中间你睇到嗰个80、90同埋而家嗰个改变，令到你觉得香港呢笪地方有啲咩唔同？ 而家翻翻转头啦，香港即系冇以前咁。咁所謂向前咯。 你講緊翻翻轉頭係經濟方面啦，定係邊一樣方面？ 好多嘢都係，我覺得啲人嘅質素都有少少回翻落咁嘅，我都唔明點解。 即係以前啲人有文化啲， 越嚟越蠢咁啊！ 點解嘅？ 我唔知啊。 你講緊個以前係幾時先？八九十嗰個以前咯。 都是的，那陣時是叻啲嘅啫。 嗰陣時叻啲啊？ 係啊。 咁你話好奇怪啦，咁好奇怪。即 係向外啲咯，嗰啲嘢，即係接收嘅嘢好多嘅以前，而家越嚟越收細嘅。 其實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發覺而家香港比較似係即係好相對，好多嘢都係唔係黑就係白啊。但以前咧冇呢一種感覺，以前覺得喺香港真係幾自由啦，自己中意做乜都得。但係而家發覺咧，即係如果你唔愛咧就係愛，如果你唔反咧就係正咁樣樣咧。我覺得有少少被束縛咯。其實你覺唔覺得創作同埋政治係有關係㗎？ 有咩都有嘅咧，即系我谂走唔开政治之下噶啦啲嘢。 咁而家咧，其实喺呢一方面，即系譬如你讲对外嗰个弹性，由嗰阵时开始系好好奇嘅。咁其实咁多年，大佬你香港吓呢，譬如你讲日本漫画，由嗰阵时到而家超过20年啦。咁其实都有翻个背景喺度，而且好容易買到。以前可能咧好艱難先買到一本，但而家又有 internet 啊，又剩咁樣樣。咁但你話反而掉有啲倒退，咁究竟你呢一方面嘅文化，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有啲乜嘢可以做到？ 有咩做到啊？兼步行步嘅啫，即係只可以。 但是其實如果你講係譬如冇錢，或者你講難收到呢啲資訊，咁可能就係物質上。但如果精神上嘅話，咁係唔係冇嘢可以做到？ 精神上你咪繼續做你應該做嘅嘢咯。即係究竟可唔可以令到人哋改變，另一回事咯。 有。 跟以前一樣，其實 咁多年都係態度同以前 一樣。而家好似好多嘢都迷信咗一啲名牌嘢咯，我覺得 係咩？但係唔係其實名牌不嬲都係好追崇嘅咩？即係喺香港嘅人， 而家會越嚟越係添嘅噃。 你講緊嗰啲名牌咧，即係譬如如果係在漫画的角度来讲，那什么是名牌啊？ 漫画明星。 漫画明星，即是 很追明星的，即是什么都一窝蜂这样。 有少少的，即是你 做一个明星出来的，即是好像怎么讲呢？即是包装佢 其实你讲起明星化咧，我又发觉唔单止系做文化先明星化，其实香港所有嘢都明星化咗。譬如咧补习啊，曾经咧有个 系啊， 以前从未见过补习明星噶。我嗰个年代，即系你教得好就教得好，即系可能甚至冇出名到啲先生系其他学校啲学生都知嘅阿乜 Sir 咁样，但就唔会好似而家咁样直情半版报纸咧就系、是。close up 其中一個補習先生個靚仔樣或者靚女樣咁樣樣咯， 唔係好靚啫嘛，即係鬼五馬六嘅喎，成日都。 即係我嗰時其實都有朋友即係介紹過我咧，就問不如你翻香港教人哋考試啊，因為即係好需要呢一方面。咁如果你咁佢哋就話咧，如果你後生嘅話咧，咁佢會幫你揾形象指導咧，包裝你咁樣，或者你唔講補習啦。我曾經亦都睇過咧一個體相嘅，而家咪香港有好多體相嘅明星嘅。咁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咧，佢跟詹瑞文咧學咧呢個話劇。係 咩？ 係啊，因為即係其實你無論做邊一行都好啦，都係甚至無需要咧，你外表啦、你嘅談吐啦、你嘅身體語言啦，所有嘢都有。咁連睇相咧、算命啊咁樣樣、寫通信嗰啲咧都要喎、咁所以即係連呢一個行業咧，佢嗰啲明星咧都有即係譬如學美容啊，或者學身體語言啊，學演戲啊咁樣。咁即係我覺得香港咧，其實真係變咗好多咯。以前冇咁每一樣嘢都盡量係明星化，每一樣都包裝係一個名牌出嚟咁樣。 咁點算啊？ 呢個係我諗我想問你嘅最後一個問題咯，就係、是、其實嗱你。都可以話係真係好老行專，我知道，同埋我估咧，你都一路都會喺香港度繼續做你嘅創作。咁其實你有冇一個即係自己比較長遠少少嘅目標咧？係譬如如果你我而家問你你要用兩句説話去深噏未來嗰10年20年，你想喺香港漫畫界裡面做到嘅會係啲乜嘢？ 做到乜嘢啊？亦都系差唔多嘅啫，我谂做 做咗俾你试个漫画先。 做咗俾你试噶嘛？即系其实都系一见一步就行一步咁样。 系啊，其实估唔到嘅，即系听日系点样我都估唔到，所以冇谂咁多。 冇谂咁多，其实我觉得呢个亦都系香港一个好 typical 嘅态度，就系冇谂咁多，听日即系算到桥头自然直。 系咯。 好典型嘅一个香港人嘅心态嚟。喂，今日咧好多谢你咧，同我倾咗咁耐偈，因为其实不嬲都好想联络你，即系对你嘅漫画好有兴趣啦，同埋即系好尊敬你咧咁多年嚟咧，即系香港呢一方面做出嘅努力咯。 嗯， 咁有多谢晒你，有机会咧我哋再喺呢个节目咧同阿李志达分享嘅。 好 ，OK， 拜拜， 拜拜。